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楼影本来可以直接保送大学的，但他想考一次试试看，最终的成绩也是意料之内的骄人。他去了外地，时常给池小池发短信说说他的现况。有次池小池给他发短信，他迟迟没回，一个小时后才打来电话，微微有些气喘。楼影道歉道： 不好意思啊，刚才在练拳。 池小池敏感起来： 你练拳干嘛呀？学校里有人欺负你吗？ 楼影顿了顿： 没有，突然想多学一点东西而已。 池小池松了一口气。自从楼影出过一次事后，池小池总会在类似的事情上神经过敏。 你别吓我啊。 不想吓你的。 楼影的声音温软下来。 你要是担心我，就早点考来，看着我。 于是池小池很快以高分考入了他的学校。报到那天，搭大巴到了附近城市的西站火车站，池小池拎着行李撞到了同样拎着箱子的童卓，两人相顾无言。 北京。 北京。 半小时后开车的那趟。 嗯，那趟。 童卓长舒一口气，一把搭住他的肩膀，爽朗大笑。 走吧。 因为替导师办事，早早结束暑假返校的楼影到车站接他。池小池扑到楼影怀里，笑眯眯地撒娇： 学长。 童卓咂了咂嘴，觉得人长得好看果真吃香啊。哎，换个长相再换个对象，一米八多的人扑在人怀里的画面一定不忍直视。楼影把他接了个满怀，温柔地揉揉他的额发。 火车上吃饭了没？饿了吧？ 今天刚好有好消息传来，楼影的保研应该是板上钉钉了，再加上池小池又来校报到，因此在报完到安置下行李后，池小池张罗着要庆祝一下，顺便认识一下楼影的朋友。庆祝就庆祝，但池小池还是高估了自己的酒量。他和另一个池小池不同，那位是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多年练出的酒量，这位在楼影的密切照顾下连沾上烟瘾的机会都没有。池小池是被楼影背回自己的宿舍的。大三了还认真住在宿舍里的同学不多，大多数是出去和女朋友租房了。楼影的常住室友就只剩下了一位，今天晚上还被导师叫去实验室里，怕是要通宵。楼影把池小池搬到自己的床上，取了脸盆，正打算去热水房里给他打热水擦脸，还没关上房门，就听到房内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楼影一急，重新推开房门，果真见喝得五迷三道的池小池裹着被子滚到了地上。楼影抱紧了他的腰，把他打横抱起。 你呀、啊。 少年却红着脸勾住了他的脖子。 楼哥，楼哥。 楼影酒量不坏，却被扑面而来的酒气惹得有些发晕，耐心地应着小酒鬼的话。 嗯。 池小池扯开被子，指着心口迷迷瞪瞪地说： 不舒服。 楼影听他说不舒服，心脏也跟着抽起来。 怎么不舒服？ 我带你去校医室看看。 像是有限困着，只要想到楼哥就会这样，这是正常的吗？ 楼影一怔，心脏一分一分地发起警来。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误会了池小池的意思。 那个楼影喜欢那个池小池，是应该的。那个池小池有那么好？ 池小池自言自语道：“ 可是，我家的楼哥会喜欢我吗？” 第二天清晨，池小池躺在了弥漫着柠檬香气的楼影的床铺上，一脸的生无可恋。哼，他想，完犊子了。直到日上三竿，楼影才提了早餐回来，把池小池从床上扶起来。池小池喝着豆腐脑，只盼着楼影一如既往的体贴，什么都别问。然而在他放下碗时，楼影问他， 你还记得昨天说了什么吗？ 记得一切的少年缩回被子里试图抵赖。 我断片了。 楼影揭开被子看了池小池片刻，俯下身轻轻亲吻了他的唇角。 想起来了吗？ 楼影的声音也在发颤，脸颊微红。 如果没有想起来，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提示。 池小池不知道的是，楼影甚至比池小池本人更感激那两个人。如果不是他们，楼影想要认清自己的感情，或许还要更多更多年。他喜欢着那个被他看顾长大的少年。从他18岁，在站台意识到他即将不能时时刻刻见到池小池时，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情愫不对劲。好在，原来他从不是一厢情愿。针对主神713的调查延续了近一个月。在这期间，现有的任务能终止的全部终止，能召回的系统则全部召回。趁此机会，还没有正式身份的池小池走访遍了整个系统，颇有新主神之态。刚开始，各位系统很有些无所适从，一部分爱拍旧主神马屁、为虎作伥的，个个噤若寒蝉，生怕新主神针对他们过往的行为大搞清算。而大部分系统则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曾在无形中害死过那么多人，一时间纷纷自闭。整个扎工回收系统陷入了一种自我厌弃的厌厌气氛。这时候，池小池向总负责人的讨价还价起了大作用。四处走访的他向那些陷入自责中的系统保证，他可以恢复被破坏的世界线，而他们如果真的觉得内疚，只需要带着新宿主重新做一遍任务就是。池小池还说，为了不压榨他们，有意向的系统可以自愿提交请愿书，继续为系统服务，弥补过去犯过的所有错误。而急着回家的，只需要做够手头的任务次数，就可以自行结束任务，回到原世界中去。两种选择都各自由心，绝不强求。这下沮丧的系统们才渐渐恢复了活力，一个个踊跃地上交保证书和请愿书。等总负责人发现整个系统内的舆论氛围不对时，为时已晚。池小池已经在无形中成为了众系统们拥戴的新领袖。这下骑虎难下的主系统想不赋予池小池主神的权利也是不可能的了。某天，正式成为新主神的池小池在文案专员009的房间跟他吃水果聊天时，接到了089向新主神递交的正式离职申请。他终于是要离开了。池小池准备起身离去时，看向对面娃娃脸的少年， 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什么？做人吗？不不不， 我不需要。在这里，我哪个世界都能去，哪种美食都能吃。